延丰湖少年团夏令营经过改建并交付使用，竣工仪式6月5号举行。由有关部门干部、突击队员、夏令营职工、夏令营学生和芥川市的劳动群众参加。该夏令营建筑形式颇有特色，与延丰湖秀丽的自然风景交相辉映，拥有夏令营阁、会馆和操场。夏令营阁里有金正日爱国主义教育室、20多间寝室、电子娱乐室等各种条件齐全，可供夏令营学生生活毫无不便。另外，这一天延丰湖少年团夏令营开始了首批夏令营。